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74集。 明明是我提出来的，现在要反悔实在是过意不去，可状况实在是有点糟糕。 啊？有困难？怎么了？ 分店不是要开张了吗？我们正在招聘店员，可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你也知道，最近就业市场完全是劳方市场，新人根本不肯来我们这种小店。 所以呢？ 我今天跟纪子商量，以后我星期六也尽可能要去上班。我想应该不至于每个星期六都要。 这么说，你确定能休息的就只有星期天了？ 是啊。 雪穗缩着肩，抬眼看着高工程，显然是怕丈夫生气。但是高工程并没有生气，他的心思完全被别的事情占据了。 这样，你不就没法去上高尔夫球课了？ 是啊，所以我才向你道歉，是我出的主意，自己却不能去，对不起。 雪穗双手在身前并拢，深深地低头。 你不能去了？ 嗯。 哦。 高工程双手抱胸走向沙发。 那就没办法了。 说着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 那我自己去上吧，既然说明会都参加了。 你不生气？ 雪穗似乎对丈夫的反应感到意外。 不生气，我决定不再为这种事生气。 太好了，我还以为又会惹你生气呢，心里正七上八下的。别的问题都还好解决，可是人手不足实在是没办法。 算了，别提这件事了。只是即便你改变心意还是想学，也赶不上我那一班了。 嗯，我知道。 好。 高工程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把频道转到了棒球赛转播。王贞治率领的巨人队在今年刚刚落成的东京巨蛋球场与中日龙队陷入苦战。但是高工程的眼睛看着电视，心里想的既不是谁要补上去年退役的投手江川的空缺，也不是原选手本赛季能不能拿下全垒打王。他在想，何时才能背着雪穗打电话。这天夜里，高工程辗转难眠，一想到与三泽千都流的重逢，身体就莫名发热。千都流的笑容在脑海中闪现，千都流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说明会安排了参观实际教学，他去观看千都流他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击球。注意到高工程在场的千都流，可能因为太紧张，失误了好几次。每次失误，他都会回头朝高工程吐出粉红色的舌头。说明会结束之后，高工程鼓起了勇气邀请千都流一起吃饭。 我回家后也没得吃，本来就准备在外面吃完再回家，但一个人吃实在没什么意思。 他编了这样的借口。三泽千都流的神色似乎有些犹豫，但笑着回答， 那就由我作陪吧。 高工程看在眼里，并不认为千都流是碍于情面不得不奉陪。千都流是搭电车再步行来高尔夫球练习场的，高工程让他坐上自己车的前座，驱车前往去过几次的意大利面专卖店。这家店他从未带雪穗来过。在照明刻意昏暗的店内，高工程与千都流相对用餐。仔细回想起来，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共事的时候，甚至不曾相携进过咖啡馆。高工程的心情十分的放松， 不禁觉得他们天生就十分的契合，和千度流在一起，话题便源源不绝地涌现，甚至觉得自己能言善道。千都流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见或说几句话。在各家公司辗转来去的他，提及自己的经历时，有一些见识甚至令高工程都感到惊讶。在用餐的时候，高工程问他， 你怎么会想学高尔夫球？为了美容？ 也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说原因，算是为了改变自己吧。 有那个必要吗？ 我常想最好改变一下，不能再过这种浮萍般随波逐流的生活了。 哦。 高工先生为什么想学呢？ 我？ 面对这个问题，高工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不敢说是出于妻子的提议。 因为运动不足啊。 千都流似乎接受了这个答复。离开餐厅之后，高工程送他回家。千都流曾一度婉拒，但看来并非是出于厌恶，于是高工程再次坚持，他爽快地答应了。不知道千都流是否刻意为之，用餐期间他没有问及高工程的家庭，高工程当然也没有说出让他意识到雪穗存在的话。但是车子开动不久，千都流问道， 你太太今天不在家吗？ 或许是高工程多心，但是他的口气听起来有点不自然。 他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 千都流默默地轻轻地点头，之后再没提起类似的问题。千都流的公寓位于沿铁路兴建的一座精致漂亮的三层建筑。在下车之前，千都流说道， 谢谢你，那么下星期见。 嗯，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一定会去。 当时高工程并不打算报名。 哦，你一定很忙。 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偶尔见个面，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用餐的时候他已经问过千都流的电话了。 可以啊。 那就这样， 拜拜。 千都流下车时，一股冲动涌上了心头，高工程想抓住他的手，抓住他，把他拉过来吻他，但这些只停留在想象之中。从后视镜看到千都流目送着自己，高工程发动了车子。 要是告诉他我要报名上高尔夫球课，他会感到欣喜吗？ 高工程把头埋在枕头里，心中暗想着，他想早点告诉千都流，因为今晚没有机会打电话，以后每个星期都能见到他。光是这么想，高工程的心就像少年般雀跃不已。下个星期六真是令人万分期待啊。他翻了一个身，才注意到身旁的床上传来睡熟的呼吸声。而今晚，高工程丝毫没有拥抱妻子的念头。 哎，集合一下。 七月的某一天，在公司里，成田召集了一组成员开会。窗外飘着梅雨时节特有的绵绵细雨，空调设定的温度很低，成田依旧把衬衫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上。确认组员到齐之后，成田说道， 关于专家系统，系统开发部那边有了新消息。 在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报告。 系统开发部认为，如果数据遭窃，应该是有人以不正当的手段侵入了专家系统。在持续调查后，终于在前几天发现了有人侵入的迹象。 真的是遭窃了？ 比高工程大三岁的前辈说道。成田组长降低了音量。 去年二月，好像有人利用公司内部的工作站，复制了整个生产技术专家系统。 这么做通常会留下记录，但据说那份记录被改写了，所以以前才找不到。 那么把数据带出去的果然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高工程说话的时候也注意四周。 应该是。 成田严肃地点了点头。 系统开发部说待进一步调查后才会决定要不要报警。不过虽然查出这件事，还是无法确认那个上市的专家系统是不是抄袭我们的。这件事必须审慎调查，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可能性已经提高了。 请问， 新进的职员山野举手发问。 不一定是公司的人吧，只要趁假日潜入公司操作工作站终端机就可以了。 还要有用户名和密码呀。 其实关于这一点，山野提的这个问题系统开发部也考虑过了。 成田说话的时候把声音压得更低了。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